egzotik yeraltı. Hazırlayan ve sunan Tolga Özbey. Rock and roll'un ters köşeleri. Yeah. 这里，他的眼睛隐藏着多少情意，看看他又年轻有为，丢我指望和他在一起。全心意，每天的黄昏他都经过这里，可是我的心意他拿回去，看看他又若无其事，我可为他苦相思。啊，彩云翩翩为什么哟都不把我理，谁能替我穿心衣。 你心意。 忘不了这一吻，忘不了你的情。这一吻我动了情，就好像和你定了亲。忘不了你的吻，忘不了你的情。吻一吻我动了心，就好像还没有生了根。我若是没有他，像是双弯村。我若是没有他，向谁诉苦闷。忘不了你的情，忘不了你的吻。这一吻我动了情，就好像和你定了亲，就好像和你定了亲。忘不了这一吻，忘不了你的情。这一吻我动了情，就好像和你定了亲。忘不了你的吻，忘不了你的情。吻一吻我动了心，就好像爱苗生了根。我若是没有他，像是双弯村。我若是没有他，向谁诉苦闷。忘不了你的情，忘不了你的吻。这一吻我动了情，就好像和你定了亲，就好像和你定了亲，就好像和你定了亲，就好像和你定了亲。 自从和你断绝来往，心里是多么的失望，我的一生是多么的苦，为何你不了解我？今后的我失去了你，将是多么的寂寞。别了我的心上人，我还是永远地爱着你。今后的我是多么的可怜，有谁能了解我的苦楚？纵然和你永远分离，我还是永远地爱着你。我的苦楚，纵然和你永远分离，我还是永远地爱着你。今后的我是怎样的安排，有谁能了解我的苦楚？别了我的心上人，我还是永远地爱着你。别了我的心上人，我还是永远地爱着你。 的身旁来，难道哥儿就那样呆那样呆，还要我往他的手里摔手里摔。山前山后百花儿开，摘一朵上苍，人前然后走一回看一看，有谁来把花儿爱静儿采。 黄叶无秋风，伴奏的是四月秋初，粉脸如花白，迎春风时候，自然的记住美丽的旋律，异曲同工，只怕那霜天小娇，雪地霜中一扫而空。黄叶无秋风，伴奏的是四月秋初，迎春风时候，自然地记住美丽的旋律，异曲同工，只怕那霜天小娇，雪地霜中一扫而空。黄叶无秋风，黄叶无秋风，黄叶无秋风。一酒，溪水长。 来去起，景色依旧，溪水长流，难忘父亲的你。 他又美，他又拙，谁人比他强？ 华妃，宁华妃，宁王穿透了绣楼帷，上当上学红楼里，千盏的桌羊羔美酒，不等到桃花流水就去。胭脂乱点足春季，人面花容真言道理，干蝉出红红，白白装好春闺。谁知前前西部山阴地，暮雪缠秋破雪留痕，归来就融融一十八首芦苇。谁知 最美丽，万花开，碧绿丛中。 人生呀，春夏秋冬， 自己的情景也不同，只有在恋爱姐姐中才有那最甜美的梦。年轻人切莫轻把时光送，情愿人追求爱切莫放手，时光一去不再来，恋爱的姐姐不常在，快投进她的怀抱里，尽情地享受他的爱。年轻人切莫轻把时光送，情愿人追求爱切莫放手，时光一去不再来，恋爱的姐姐不常在，快投进他的怀抱里，尽情地享受他的爱，快投进他的怀抱里，尽情地享受他的爱。 美丽的 凡事为你开，谁知你不要，谁知你不要，谁知你不要，独自寻烦恼。啊，还记得你迷住了我的心灵，梦样的吻，梦样的灯脑，梦样的歌声，迷惑了我的生命。看不出那是心，分不清灯，一颗心一盏灯，都好像你的眼睛，呵呵，迷人的夜，迷人的情啊，迷人的梦境，迷失了我的前程。情那是灯，一颗心一盏灯，都好像你的眼睛，呵呵，迷人的夜，迷人的情啊，迷人的梦境，迷失了我的前程，迷失了我的前程，迷失了我的前程。 情人呀，请你接受我情。情人呀，请你不要太着急，情人呀，请莫伤心叹气，让我慢慢告诉你。不要着急，不要叹气，事情总要头绪，认定方向，爱心不移，只要请转移，方向，爱心不移，只要爱情转移。情人呀，我要接受你情意，情人呀，请你不要太失意，情人呀，切莫生气怀疑，让我慢慢告诉你。不要着急，不要叹气，事情总要头绪，不怕狂风，不怕暴雨，只要请转移，不怕狂风，不怕暴雨，只要爱请转移。 只要请转移，本领方向爱心不移，只要爱请转移。 情歌，你几时抓回家？叫一声情歌，你叫我心害怕。情妹妹，海上相思心，你乱如麻。每天想你，想得便痴傻。像那状态经花，只因为情郎不在，心里乱如麻。情歌呀情歌，你快快抓回家，叫我的情歌，你不要当玩耍。情妹妹，痴心一片，离别心变卦。丢下情妹，爱上野草花。你若当晚说，从此不回家，情妹妹，痴心等待，心里真害怕，我心里真害怕。我心里真害怕，我心里真害怕。 叮铃铃叮铃铃，叮铃铃叮铃铃，讨厌的电话响不停，讨厌的电话响不停，不是专利就是致命。什么说什么跳跳舞，说什么又闪灵，算了吧，家多情，我真的不愿听。叮铃铃叮铃铃，叮铃铃叮铃铃，讨厌的电话响不停，讨厌的电话响不停，想要不停，心里不宁，想不停，心不宁。又怕是爸爸他，又怕是爸爸他，如果了可不成，他回来骂不停。叮铃铃叮铃铃，叮铃铃叮铃铃，我真想把他人，我真想把他人，人人人人人人，管他什么哭的七八九零，人人人人人人，管他什么七八九零，人人人。叮铃铃叮铃铃，叮铃铃叮铃铃，讨厌的电话响不停，讨厌的电话响不停，不是专利就是致命。说什么说什么跳跳舞，说什么又闪灵，算了吧，家多情，我真的不愿听，我真的不愿听。 照进了爱的光芒。